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4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梦电零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大家 今天是 今天是 2021年12月2号， 2021年11月20号。哎呀，我说错了， 没有跟上啊， 咱俩没对称啊，刚才。 哎，是的， 你看， 虽然咱俩没有对上称吧，但是今天是一个对称日哈。 哎呦， 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反过来。哎，也一样的。 哎，是这个数字是如此的神秘， 嗯， 也如此的凑巧啊。 是的， 正好赶上了。哎，说的就是世界完全对称日，指的是公历纪年的日期当中的数字左右完全对称的这个日期出现了。哎呦， 就跟照镜子似的。 哎，是，这好玩。 对，比如说2010年1月2号也是一个对称日，2011年11月2号，2021年2月2号。以及今天2021年12月2号，这都叫什么呀？对称日。 哎呀，这么算下来会发现有时候这个就是 凑巧 碰的，有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这样的对称日。 嗯嗯嗯， 下一个世界完全对称日9年之后了呢，是。 哎呦， 2030年3月2号，这又对上了。 9年之后哈， 可不是吗？ 人生能有几个9年？ 哎，然后说再接下来， 嗯， 得到2101年10月12号了。 2101年， 是啊， 嚯，这一下 下个世纪了。 对， 哎， 这个我们都已经啊， 没有，现代科学发达了，咱肯定能够坚持到那会儿 啊。也是也是， 都长寿了，对不对？ 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啊，见证到当时那个盛况啊。 哎，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就如各位所料，看到了0585，李欣就是我等等的朋友都提醒我们，今天是世界完全对称日。咱们就这一个事儿给各位引出今天的话题，聊聊什么呢？聊聊对称的事儿。 好。 哎， 对称的事情， 你看 咱们中国吧，讲究对称美。 对， 无论是园林设计啊，还是到家居设计啊，都希望呢能有一个对称的。很多朋友还是什么呀，还是就是如果你一旦有点不对称的话，我还有点强迫症，我看着怎么看怎么难受。 那你往右边转一下脑袋，看看我现在，我脑袋上这个东西稍微有一丁点不对称 啊。 我今天脑袋上戴了一个应该是小螃蟹的头饰 啊。 这个大辉说了，康乐你戴的是皮皮虾虾爬子吗？ 啊， 不是虾爬子，这是螃蟹。 螃蟹大个儿，脚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 嗯， 哎，螃蟹我一直认为它长得挺对称的，而且 是 横着走路的， 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哎，但是各位发没发现，吃过螃蟹的朋友， 嗯， 螃蟹两个大爪好像你这么掰过来，它不完全是对称的。 一般情况下，正常情况下都是大差不差的哈， 啊， 相对都是一样的。 哎， 但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那个螃蟹吧，它在搏斗的过程当中，哎，曾经，血洒战场过，丢过一只它的这个大甲。 对，啊， 有可能它重新长出来以后呢，就变成一大一小了。 哎， 到我们的餐桌上，哎呦，这越说越凄凉啊。 是，那你说到餐桌上了，这螃蟹腿一个大一个小，咋办啊？ 咋办 啊？哎呀， 那 咱得学习古人啊。 啊， 古有孔融让梨。 我们把这个小的让走还是大的让走呢？ 肯定把大的让走啊。 嗯， 是吧，显得自己很谦虚。然后你一让走了，说哎呀，给长辈吃这大腿吧， 或者跟别人换一下。 哎， 换一个这个大小差不多的啊。 是， 嗯， 长辈就说了，哎呀，这都给你吃吧，你这么孝顺。 哎， 这我又赚一个大腿呢。 哎，其实吧，就是说到我们对于对称的事情呢，都有一种天生的好感。 哎哎，爱吃水煮鱼说，为啥康乐今天带了螃蟹的这个小头吃啊？今天是世界完全对称日，大家想想，动物界当中能让你感觉到很对称的 熊猫， 熊猫反正，是，好像什么都挺对称的 啊。是啊， 但是我认为螃蟹格外显出来这种对称的美了， 因为它左右都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 哎，是，而且脚很多。 对，脚很多。 哎， 今天说什么说称心如意的事儿呢？ 哎，对，咱们由对称，别只说这个两个是很表面的这个形状的对称。 嗯， 在对称这方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究什么？称心如意。 嗯， 这个就是心理方面最大的一种对称美了。 是的，是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您认为什么样的事情称得上是称心如意啊？ 哎呦 ，Mr. Rick， 这在哪听的？说，据说特鲁西亚要来国足。 哎呦，最近这个疯传的事情很多呢。 15、6年前我就听说特鲁西亚要来国足，一直都没来上。就特教授好像我们这屋不太待见他。 特教授都退休那么长时间了，来干嘛呀？ 是啊，一直想执教中国男足，但是现在我得到的信息好像说俩人概率最大，一个就是李霄鹏指导， 一个是杨科维奇吗？ 对，还有一外教。 那看来咱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一手消息啊，都是差不多的。 哎， 嗯，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黑马出现啊？ 哎， 反正李铁指导是大概率将会下课了啊。 哎，聊一聊称心如意，聊一聊对称日。7250也说，哇，这么多的对称日啊，谁说千年难遇了？ 哎呦， 不是千年难遇，但也是好多年难遇的。 没错， 嗯， 这个就像遇到一个对的人一样。 嗯， 这个人与人之间啊，这个气场相合，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对称啊？ 啊，肯定是啊， 就是俩人，比如说也互相互补啊，这种感觉也是一种对称之美。 嗯， 你 包括你看孙东林说的也非常的在理儿，他说家庭和谐，父母健康，家里人平安，也是对称心如意啊。 哎，称心如意这是一件大好事儿。 哎， 詹士他说了，詹姆斯的球迷啊，他觉得生物当中除了螃蟹挺对称的，毛毛虫好像也挺对称的。哎，这 我很害怕那个东西， 腿儿多的， 嗯， 都显得挺对称的。 嗯 啊，是因为他走来走去的那个感觉是吧？你总是想说分辨说到底是哪个脚先落地的。哎， 嗯，宝姐姐一开始也给我们打招呼了，她说父母身体健康，儿女学业有成，家庭和睦，有钱有闲，称心如意就实现了。 哎呀，真好啊。 嗯， 这边还有朋友7720也说的，好像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对称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哎，是 越往后就越少。 哎，这边还有朋友荣成斋他说了，这也是说孝敬父母这方面是很称心如意的一件事啊。哎，确实我觉得各位称心如意的点可能会很多，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夏萌和康乐两个小时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当然今天在听听 FM 当中，我这边还给各位抛砖引玉了一下，就说最称心如意的有哪些事儿，一共有大概5个选项， 来说说。 我给各位说说啊，要不然大家可能最近称心如意的事儿太多了， 嗯， 突然想不起来咋办啊？哎，给各位说说，其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工作很顺利， 嗯， 有突破有成就，哎，是不是这个就称心如意了？ 那肯定啊。 另外孩子有出息，给自己长脸了，哟，这个称不称心如意？ 孩子健康发展， 哎， 孝顺父母， 对， 嗯， 父母健康，每天都很开心，这也是一点称心如意的事儿。再有就是找到人生的知己和伴侣了。哎呦， 嗯， 称心如意加一块。 哎， 啊，当然还有跟自己有关的，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梦想和追求，这是不是就很称心如意了？ 嗯， 你看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人世间的称心如意的事情，如果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哇天哪，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非常的幸福？ 那应该是在小说里或者剧本里写出来的。 嗯， 啊，现实当中没有百事顺心万事如意的时候， 哎，那肯定， 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极致的梦想吧。 是的，但凡您今天这么多事情当中只发生了一件事儿在您身上，或者这一个状态哈在您身上，我觉得那都算是称心如意的事儿。 哎，是，当然说到了刚才国足的事儿，国足李铁指导，大概率会不继续带队了，那接下来谁上来呢？我认为想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主教练很难很难。为什么？我给中国足球三条这个关于教练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忠告也好或者建议也罢，第一条，我认为以国足目前的实力换谁来都白扯，换哪个主教练来大概率也进不了世界杯，因为实力他就不允许，这第一条建议。第二条建议，国足主教练必须得，谁想干这活提前得有个心里掂量掂量。一般当主教练之前，哎，这个人都显得意气风发，主帅嘛，显得都很帅气，但是一旦当完中国足球主教练，快下课那一会儿都非常的狼狈啊，都不是帅了，有点往衰那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得记住。还有第三条忠告，哎呦，这个说的就是稍微的有点跟我们球迷可能跟媒体有关系了，就是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一直都是非常的严苛，所以甭管外教也好，本土教练也罢，谁来了都得有挨骂的心理准备啊，各位啊。 无论谁来这事儿吧，短期之内都不会让大家称心如意的。 哎，除非咱们能进世界杯了，是吧？ 那有点困难，也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实现的呀。 哎呦， 死丫头说任命或者下课有没有官宣呀？并没有，目前还没有官宣呢。 哎，没官宣呢，但是一些记者也是写出来最近的一些消息，我看报道，包括给国足的新任主教练有什么什么样的建议吗？我们今天大概会在5:30左右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记者袁野，6:30将会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让他们给新任的国足主教练一些建议吧。哎，你说这国足新任主教练是谁咱还具体没确定呢，建议就先来了，你看 大概率事件就他们俩人身上出一个了呗。 啊，对呀， 你说黑马这个时候能有吗？当然，存在有的概率哈， 哎， 但是很难。 除非，就是突然看上了谁了 啊， 突然出来这个人，然后各方面啊拍板说，哎，我看行。 或者有一个谁突然站出来自荐， 啊，自荐， 哎，这个人应该，这个人应该还必须是国际上知名的教头， 哎，是，反正 那这个概率太小了。 总之，他们都这操作完以后了，各方各面都得满意。同意了说行，哎，我看也行，这个让他上来吧。 嗯， 出现这个才行，得有人支持才行啊，各位。 嗯， 你看， 哎，我发现现在这会儿哈，这虽然事情还没有官宣呢，但是已经有不少朋友觉得，哎，了了一桩此前的心愿了啊，就是关于铁子哥下课的事情。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事儿啊，且称心如意不了呢。 他下不下课跟中国足球出不出现不形成任何的这个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都别说出不出现了，就是说能不能有点起色可能关系都不大。 哎，是，反正刚才给国足主教练三条忠告了，掂量掂量办吧，没准这个新任的国足主帅听到我们这个建议了自己撂挑子了，说 哎呦， 我先不干了。 那我觉得他这点心理承受能力应该还是有的， 说我先干点这个称心如意的事吧，回家喝喝茶看挺好的。 是的， 你看 Seattle 他说了李霄鹏，他说也会被骂走。哟， Seattle 尽管跟我有些许观点是有冲突，但我认为您说这句话我是同意的。 嗯， 大家尤其盘点盘点国足的土帅国产的主教练，往往这个结局啊，李铁指导这算一个了。 嗯，高国高指导 啊，说上任之初多么的意气风发呀。 是 吧，这那一会儿小伙是什么样的这个精气神啊，是吧？现在再看看李铁现在这个面相什么的，感觉好几个月都没吃肉了，脸上都有青菜色。还有之前戚务生啊等等等等的都给算上国产主教练，哎呦，不应该贪这趟浑水啊，有朋友就给建议了，但没办法，这选上了这个李霄鹏，他该来还得来。你看 哟，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李指导了，那边杨大爷不来了。 这是那是杨科维奇啊， 对啊， 杨科维奇也不一定好使。首先他这个牌就不够大，能不能镇得住啊？第二点，里皮那边的这个前车之鉴，里皮都被骂成那样了，包括米卢当年的功臣也被骂成那样了。这杨科维奇他一旦比如带队输一场比赛了，那肯定是各种就骂声就招呼上了，哎，所以国足主教练这事儿，大家就算换了一时半会儿的，可能也不能够完全的称心如意呀、啊。 嗯， 你看 红果说不如意十有八九，称心如意的事情不太多呢。 哎呦、嗯、那可不是嘛，都想称心如意，哎呀，都想称心如意这事儿，我想是挖空了心思在想什么事儿能够完全的称心如意呀、啊。哎，我还真想到一个事儿， 嗯， 就是自己，比如说自己评价自己，你可以完全的称心如意，这我觉得可以做到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完全抛开外界对你的干扰， 自己能做主的事儿，多半都能称心如意了 啊。对呀， 自己可以左右吗？但凡这个事情呢，是要别人和你一块去协作的啊，那就得有人有舍有得了。 哎，是，另外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对自己评论评价，啊，感觉我就是。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哎，我认为这个时候您可能是有可能很多事儿就变得称心如意。一旦您更多的要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啊，比如说像主教练这个外界各种评点评论员各种批评的时候，好像这事儿就不能够完全称心如意。因为这个真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件事儿称心如意得看各种角度的不同啊。你像就像我这摇来摇去这脑袋上的螃蟹八个爪，大家想想都不一定对称呢啊，更别说各位球迷的观点了呢。 嗯，9290，人生充满不如意，称心如意的事情不多，尽管如此，也要快乐的生活。9290，您的这个生活态度要给您点赞。 哎，是啊，无时无刻不在的。他说了，必须得是某位很懂球的这个老师啊，说是吧？我不点名了，对着老师啊，他说必须得是他啊，这很懂的老师。上这主教练才行，说毕竟中国足球第一人呢。哎呦、您这是开玩笑呢吧？ 媒体人就是媒体人，也就只能在媒体这一端呢发挥一下自己的热情，其他方面你就让他去坐那个位子，他也不敢坐呀。 哎，反正这个事儿，中国男足主教练，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这几天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关心出来呢，因为好像这事儿还有一定变数的可能性。 是的， 你看，根据北青报今天最新的一个报道，我们看一下，这是，哎呀，国足内部好像举行了李铁指导的道别会，这不能说是欢送会了，因为整体的氛围啊，这李铁指导肯定是想开了，据说他是鼓励球队未来再接再厉吧。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相关部门给中国足协推荐了不同的人选，但究竟是谁来，我们刚刚说了，有可能是李霄鹏李指导，也有可能是那边杨科维奇啊，究竟是谁，有没有可能会杀出其他的人选，这都未可知。另外呢，关于俱乐部这边，就是受到了广州足球俱乐部财务危机的影响，入籍国脚埃克森最近呢就返回巴西休假了，而随国足一同回国的另外两名广州队的入籍球员陆国富和蒋光泰这边呢，他们俩的情况何去何从也有待和俱乐部的沟通。四名现役入籍的国脚能否继续跟随国足参加十二强赛剩下来的比赛呢？目前被打上一个问号。所以由于换帅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哈，目前呢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呢，可忙的事儿又多了。 哎呀，这个规划球员称心如意吗？ 嗯，也不啊，本来以为称心如意了，你看我来这儿，我又能成为球队的主角，哎，我这工资挣的还挺多的，哎，家人呢也能够跟随我身边，这多美的事儿啊，我全世界上哪儿去找这等好事儿啊， 这是一等一的美差呀、是吧？ 结果好事儿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哎，就出现了这样的危机。 反正他们客观来讲啊，这些规划球员规划来以后状态都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 是的， 跟我们规划之前所想象是截然 不 同的。一个是买家秀，一个是卖家秀， 哎， 这差距可大了。 总而言之，我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呢，这一番规划的操作啊，也不亏 啊，不亏， 对吧？ 赚大了， 哎、这还赚了啊， 赚大了。他们自己的国籍巴西，他上哪去上巴西国家队啊？踢什么预选赛？他不可能参加这种。 上哪挣那么多钱去 啊？对呀、啊，钱他也挣着了、名也挣着了，还圆了他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梦想。 是的， 一举多得了。所以我认为规划球员啊，他是这个称心如意的。当然，中国足球想解决最终的问题，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行啊。 嗯。哎， 是。 关于主教练这个事情呢，据说哈，根据防疫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全员一直到12月9号才能够彻底解除隔离。大概率事件呢，就是等彻底解除隔离之后，那足协主席陈戌源陈主席呢，将会在北京啊，就相关问题和有关方面进行沟通。没准儿9号以后，等大家都隔离完了，这事儿呢才能去聊啊，才能去谈呀，面对面的说呀， 哎， 才能有一个定论。 是，哎呀，所以这事儿我认为还存在变数。 嗯， 因为足协之后啊，包括我认为不只是足协了，可能更高一级别的，对于选谁当主教练等等的，有更大的一种话语权，随时有可能这个新的一个人选就会进入在其中呢，就是广撒网呗，现在就看哪一山比这一山还高啊。所谓的比如李霄鹏啊，这杨科维奇，可能相关人士还认为说，哎，这个级别不够啊，得选一个得压得住阵的，至少得很有名气的等等等等的，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吧。 哎， 反正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起来了，说称心如意的事儿。国足反正最近呢不是说特别的称心如意，但是各位生活当中呢， 是的， 有称心如意的，咱多聊聊称心如意的事儿啊。 哎，宋彦军说家人的健康快乐生活，这就是称心如意的事儿啦。 哎， 嗯， 还有灰太牛郎说了，新教练要有能力，要懂球，还要懂事儿。 嗯， 有懂事儿这个啥叫 懂事儿，有点难啊，这标准不一。 哎，这个啥叫懂事儿呢？你说 懂事儿吧，我理解就是少给周围的人找麻烦。 是听话吗？也得听话， 也得听话，但是呢， 哎， 这个度吧你得把握，你也不能太听话了， 哎， 你如果太听话你肯定会损害另外一方的利益。 所以这个事儿懂不懂事儿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儿。 是的，有很奇妙很微妙的事情在里面。 哎，是啊，所以要想说你不懂事儿能找出100个理由，说你懂事儿可能还有其他理由支撑。 哎， 很主观的这个事儿，我认为中国足球往往出毛病就出在就是很主观的一些因素来主导。哎，我一会儿说你懂事儿，一会儿说你不懂事儿，一会儿说你懂球，一会儿说你不懂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你包括选帅啊，这个那个的，咱们能不能标准统一一下？你看灰太牛郎还说了，千万不能给自己惹乱子啊，说乱子一来足协又乱了啊，等等等等，情商考评什么什么的一定过关。但我想说了，李铁他上任之前情商不高吗？挺高的呀，他情商不高怎么能坐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边来？因此 他可能 你看 就是情商高不高吧，这个也不太好说，因为从他当球员那会儿跟媒体的一些交流采访吧，反正我对他不太了解哈，看只是看一些媒体写的说他还是挺有个性的一个人。 哎， 嗯， 是，那找一个特没个性的啥也不敢说的 也不行呀， 也不没有决断之力的，各位媒体记者又该挑理了，说哎呀你这是怎么你没有自我的主见什么的啊，你是耳根子软，你是被架空了，是谁是谁的傀儡，这我以前都听说过，之前任的主教练全都这么说过，所以正反两方面说好像都有理。灰太牛郎，我认为您这提的很有道理啊， 除非啊，就是说他这个性是建立在他有能力的基础之上，他带出成绩的基础之上，那他随便的怼天怼地怼记者，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 哎，是， 但您这成绩也没有带出来，或者说没有带出预期的那个效果，然后呢又使了一些小性子，那可能就被很多人抓住了你的这个痛脚。 哎， 嗯， 总之成绩是最主要的啊， 是呢， 竞技比赛就是看成绩。国足如果出现了，李铁指导。爱咋吹头发咋吹头发吧， 真的 是吧？ 爱怎么发吧，你发30个小时脾气都可以。 哎，是，这边晨晨他说了，首钢勇士还有他爱的 AC 米兰， 嗯， 赢球就是称心如意。 是的， 啊，他说今天米兰3-0战胜了热那亚，哎，是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了，那可不就是相当的得劲儿了吗？ 哎，是，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生活就是称心如意的事儿。 哎呦，詹氏他说了，要是，哎呦，您是这个叫詹氏，您是不是姓詹呢？ 嗯， 啊，他说要是这个英超的解说专家詹俊老师带国足行不行啊？哎呦，我觉得詹俊老师他的这个技战术反应能力要像他的嘴皮子那么快的话，他带国足肯定行。 按这个思路，詹俊老师带网球也可以。 我看行。是，这边还有大辉698说了，国足主帅好像就是来显示个性的。 嗯 啊，他还喜欢有个性的主教练。 是的， 你看， 你要说没有个性吧，就上下都能讨好的，比如说前段时间也下课的索尔斯克亚， 你看 人最后的这个结局不也都一样吗？ 啊，对呀、啊，所以还是成绩的问题，各位。 对， 我觉得成绩只要顺心如意了，其他方面也都能够顺心如意了。 是的，是的。哎，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聊称心如意的事情。关老爷，哎，说这个打花了啊，不至于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没有怎么上规划， 0-3输给澳大利亚，说的这场是应该是、输给澳大利亚、哎呀，反正第一场0-3输了，跟澳大利亚确实是有差距的。但后来不是0-1嘛，澳大利亚、包括0-1输给日本，另外还赢了越南嘛，所以这最底线，李铁指导肯定是还没有突破这个底线、啊、 是的。哎，还有9290说，当主教练就必须准备随时下课，是主教练上岗培训前的一个必修课。哎，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哈。主教练这个工作岗位，那就是给人议论的、品头论足的，而且呢，随时做好下课准备的。 对啊，都得有大心脏才行。 是的，是的。 当主教练想一直称心如意是不可能。 嗯， 因为再伟大的主教练，好像在这个球队当中。也就干个几个赛季或干个几年，就得是换一换了。 对，好像没有哪个主教练说在一支球队或者一个俱乐部一干一辈子的吧？有这样的吗？ 福爵爷福格森应该是， 除了他， 很少， 好像就没有了。 对， 嗯， 因为干一辈子，第一你不烦这俱乐部，第二俱乐部和球迷也不烦你。 是的，是的。 哎，这个太难了。 嗯， 哎，相见两不厌。 对， 哎呦，这个挺难的。 相互不讨嫌啊，这事儿呢还真挺难的。 是啊，说到相互不讨嫌，这又提到感情方面了。 嗯， 哎呀，感情方面相互，哎呀，过一辈子 也很难。我跟你说， 不讨厌啊， 也很难。有的时候吧。刚认识的时候，刚相爱的时候，看着你稀罕我，我稀罕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怎么看都怎么不顺眼。 哎呦， 哎，这个时候就要时刻提醒自己，我要看到他的那个闪光之处， 是 看到他的优点， 哎 哎，然后屏蔽他的缺点。 你看， 嗯， 真好，这一点很好。 哎，这是我们家庭生活可以这样哈，但是对于国足主教练，我们不能掩耳盗铃了。 哎，当然是我们是聊感情方面的事啊、嗯，感情方面有一种巨大的称心如意就是什么？ 嗯。 对方很知心，知心爱人的那种感觉。 哎，是的。 你看，哎呀，这个知心爱人是什么呢？我总能够了解你在想什么， 嗯， 你也总能够知道我的心中所想。 哎， 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了， 相互一起携手面对生活的风雨。 哎，是，这边马上送给各位一首称心如意的歌曲，祝各位都能够找到，或者你已经找到了这位知心爱人啊。受伤害，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 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哎呦，谈到感情这边，我觉得最称心如意之事莫过于你的另一半，你的知心爱人跟你说有我呢，天塌下来有我呢。 是的，人说这最好的情话是什么？不是什么哎呀我爱你我想你，而是有我在 你放心。 哎， 你看，哎，多好的这种感情啊！这说，有个人支持你很重要， 嗯， 这是你称心如意的一个基础啊。但是呢，刚才好多朋友在聊到国足主教练这个上边来讲，没办法啊，你说大家作为球迷。他就是中国足球这个舆论环境是极为的严苛的，谁在这个国足主教练火山口上坐着都难受。 是的，这是一个高危行业， 哎，是 需要一颗大心脏。那如果你没有这颗大心脏呢，就需要好好去修炼一番了。倒不是说李铁指导他没有资格带中国男足，而是说呢，也许他现在还没有磨练到那个级别， 是慢慢修炼自我吧。希望李铁指导未来也能够称心如意。当然给各位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视频诉求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操心的事啊、烦心的事啊、揪心的事都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诉求内容呢即刻转办，诉求进度也可以随时查询。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体察身边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都在北京时间。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今天我们来聊聊世界完全对称日，就是在今天，说说各位的称心如意的事儿吧。马上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袁野。袁老师您好啊。 康乐夏萌好。 哎呀，袁老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叫称心如意，好像国足在本土主教练这方面啊，就比较少有最后能够称心如意的。想听听袁老师您对这方面的一个点评，也看到您今天的一篇文章，袁老师就是说，好像这个各方面的舆论啊等等的评论，对于本土的国足主教练都是比较的严格的呀。 对，其实现在关于国足主帅的话题，已经大家谈论了有一段时间了，已经从之前李铁该不该下课，现在已经可能跳到接下来谁会接任新的国足主帅这个位置了。因为现在虽然是李铁是否下课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应该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的信息，国足肯定会换帅了，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官宣。今天国足已经解除了隔离，全队前往上海进行健康监测，有的球员都已经离开了国家队返回到了俱乐部。你像在上海集中的国安呐、天津金门虎都已经迎回了自己的队员，队员们接下来马上准备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国家队确实这一段时间可能接下来就要选帅了。其实刚才康正提到这个话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接手国足主帅？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有消息说李霄鹏可能呼声最大，确实是李霄鹏之前就是跟李铁一起竞聘过国家队主帅，但是当时是因为他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输给了申花，0-3挨了3闷棍之后，最后选择了李铁。如果说从现在稳定球队，或者是做一个过渡主帅的话，可能李霄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本土教练比较了解球员们嘛。但是如果说从长远发展，我并不是说李霄鹏能力不行，我只是说现在这一届国家队在李铁身上遇到的这些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本土教练身上。那我们换一个本土教练上来，会不会把他又推到了火山口？然后如果说后面四场比赛打不好，再面临相同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换帅嘛？这个可能就是足协需要思考的。 当然袁老师作为一个业界的资深的这个足球记者，您对于无论是谁来接这个李铁的这个教鞭，您对他未来这个执教，包括种种方面吧，有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呢？ 你是说国足这个帅位是吧？ 对，无论是谁接这个，您对他有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吗？ 首先我觉得还是不要以这个 为成绩论吧。其实这次中国足协跟李铁在十二强赛之前签了一个5年长约，实际上等于从某个角度我可以理解为没有拿一定说十二强赛出线的或者进入世界杯为目标作为一个考量。这次李铁下课也并不是因为成绩导致的下课，还是因为一些场外的因素引发了比较严重的舆情。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我们还是无论是本土教练还是说有合适的外籍教练，还是要更给他一个完整的周期嘛。比如说从现在接手之后，备战2023年亚洲杯，备战下一届世界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大胆启用新人吧。我们这些国家队我们看年龄比较偏大的，比起我们十二强赛的其他对手来说，中国国足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29岁多，将近30岁。你看看日本、韩国包括其他球队，大多数都是97、99甚至2000年的球员都开始打主力了，而我们在国家队里面只有一个朱晨杰，其他球员确实年龄比较偏大。我希望还是应该大胆启用年轻球员吧。虽然我们年轻球员能力确实是差一点，但是没办法，你如果不把他们练好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竞争力会越来越差。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岳老师。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今天是世界完全对称日，大家在高清的视频当中应该已经看到了厦门和康乐，咱俩现在属于是一个对称的状态吗？ 男播女播本来往这儿一坐吧，就是比较对称的。 是，就是咱俩的长相上可能不对称，衣着装饰上可能不对称，但咱俩的灵魂是对称的。 说那么可怕， 我非得找到一个对称的点来， 让无法回驳的那个点啊！ 我指的是咱俩的这个气质方面对称的，拿捏节目的这方面，看来挺对称的。 是的，说起这个对称啊，我就想到了以前在这个手机上有一个功能，就是看你的左右脸是不是对称的 啊？ 哎呀，你有没有测试过这个？ 我好像 后来就发现，因为大家都在纷纷上传自己的照片嘛，后来就发现啊，其实绝大多数人左右脸是不对称的，而就是这个不对称呢，才让人看得很顺眼。 对呀、 后来就分析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美男子哈，就吴彦祖、古天乐什么的，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对称的，结果发现也不是对称的。如果说完全50%对50%那样的对称拼在一块，反而没那么好看了。 完全对称有两种可能，第一，在动画片里卡通人物是完全对称的， 那是那人是设计出来的嘛。 大家看我这机器猫小头像完全对称的。第二点，如果谁说我的脸100%完全对称的，自曝整容，100%整过容。 可不敢这么说。 是这边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各位点的挺对称的吗？有的朋友总用右手点，还有总用左手点的， 就换着来， 换着来对称的点，先左右左右这么点啊，比较好。看看点赞助力榜现在的最新情况，排名第一的爱吃水煮鱼，第二的1908，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李欣就是我这新朋友啊，第五一抹绿色，第六孙东玲，第七高宝丽，第八飞宇，第九小小强，第十九的八九，第十这是第十一啊7250，第十二7720CF 也是位新朋友。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给各位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后，阳光照耀着延庆区沈佳莹中心小学的操场，寒冷的空气透出丝丝暖意，护具、手套、头盔、轮滑鞋穿戴完毕，热情高涨的小学生们上起了冰轮课。今年上六年级的孙玉琪学习轮滑已经四年了，虽然从去年底才轮转冰，但在沈佳莹小学及延庆区队的专业培训之下，小小年纪他便已经获得了国家滑冰二级运动员的称号。我们知道优秀的成绩总是离不开刻苦的训练，孙玉琪拿起手中的课程表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滑冰日程。 我就一直跟着区队训练，每天都是放学之后去训练，周六日我们也会去训练。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大概每个月都有比赛。 每月一次的专业比赛让他的训练强度不断加码，每天都有的课后训练也几乎填满了孙玉琪的所有课余时间。在这个十多岁正是爱玩的年纪，当被问到是如何长久坚持训练的，他告诉我们是家长和教练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刚学习轮滑的时候，他穿的那个鞋特别的捂脚，然后还会就磨脚，磨破的那一块会跟袜子就连到一起，然后就使劲撕，还觉得挺疼的。对，家长都鼓励我，就说练这个不为别的就可以强健身体，所以教练也支持我，然后妈妈也鼓励我，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十年磨一剑，在孙玉琪的坚持下，滑冰这项运动不仅给他带来了优越的比赛成绩，也让他的身体更加强壮，就连学习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学轮滑之前我身体特别不好，就每年都有几次大病，然后学了这个之后身体也强壮了。在学校里面呢，让我有这种抗挫折的能力，学校学习中提升了我的团队精神，让大家团结起来。 与孙玉琪这样相对比较专业的小运动员不同，在沈佳莹中心小学滑冰队还有很多孩子是抱着另一个目的参与训练的。今年刚满八岁的仁爱就是这一类队员的代表。他告诉记者，最开始参与学校滑冰队的动机就是好玩。 我就是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去体验那个课，觉得还挺好玩的，后来就跟我妈妈说，妈妈就遵从了教练的建议，然后我就去学了。 虽然是为了好玩，但是孩子们较真的态度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仁爱告诉记者，滑冰训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坚持下去。 就有的时候摔跤会有点疼，但是我还是会坚持的去滑下去。然后有的时候做体能会很累，但是我也一直坚持。 记者在这些热爱滑冰的孩子们身上感受到了阳光开朗向上的美好品质。沈佳莹小学滑冰专项教师张小龙表示，这是延庆区教委所大力提倡的冰雪育德在孩子们身上的重要反馈。他举例介绍道， 我们在夏天训练的身上，孩子穿着轮滑鞋，会感到脚捂得很难受。冬天的时候呢，脚又冻得冰凉，但是孩子们没有抱怨辛苦，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喜欢轮滑这项运动。还有刚开始学习冰轮的时候，孩子们都摔过跤，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疼痛而选择放弃，还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坚强。再有呢，冰轮这项目呢也具有竞争性，培养了孩子们这个团队合作、公平竞争等等的这些个精神品质。总之呢，孩子们受益是多多的。 其实无论是像孙玉琪这样的相对专业的运动员，还是仁爱这样因为好玩而被滑冰吸引的运动员，在延庆区教委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之下，都让孩子们通过冰雪自我锻炼、自我参与而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冰雪育德所产生强大的辐射力量，正是延庆区教委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大力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初衷。让我们期待未来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们能够感受到冰雪运动带来的强大力量，通过更多有效举措，让冬奥之光照进孩子们的内心。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 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世界完全对称日，我们有没有发生什么称心如意的事儿？ 啊，必须得称心如意了，否则咱们对不起今天这个这么恰巧的对称日啊。 对不起今天康乐准备的蝙蝠侠的这个头套。 哎呀，那个道具确实太热了，就是， 不舒服啊。 我是想一直戴着，那蝙蝠侠的头饰别处还真的是完全对称的。 哎，是的是的， 哎，是。但是有朋友说了，康乐你这蝙蝠侠也没翅膀啊。那可不是吗， 不是，你弄个斗篷 啊。对，有斗篷，但是我这属于我不是真正的蝙蝠侠呀， 嗯， 我模仿蝙蝠侠还有一笔呀， 啊， 小青蛙跳悬崖愣装蝙蝠侠。 哎呦喂， 我这没翅膀，改天我弄一个这个大斗篷啊。 那蝙蝠侠和昨天美国队长，你更喜欢谁？ 我更喜欢绿巨人。 哎， 啊，因为绿巨人不以颜值，所谓的这蝙蝠侠和这个队长俩人都颜值挺高的，但绿巨人呢，你看人家有实力就行啊。 说得好，改天我们也身上来点绿， 哎，啊，你想到这个了。 不是，我说身上穿一点绿。 哎，我们这指的是环保啊， 嗯， 哎，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得平时多关注环保，得有点绿才行，啊， 没错没错， 哎， 这个聊一聊称心如意。你说周围环境好了也是一件让人称心如意的事儿呢。 可不是吗，这环境好了大家就愿意出去好好来逛一逛了，就是吧， 溜达溜达走一走， 哎，是。 那咱北京城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是， 你比如说在这个温榆河公园，以前我们去公园哈，尤其是冬天去公园总觉得特别萧条，啥也看不着的， 哎， 但是今年哈陆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像这个中华秋沙鸭，还有鱼鹰子、银鸥、顶冠带翎的蜂鹰等等珍稀的动物都来到了温榆河公园驻足栖息。朝阳区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这就得益于温榆河公园自规划建设以来始终坚持以生态生活生机内涵理念为统领，将生态多样性作为重要的考量。而且哈，这公园呢为了给小伙伴们小动物们搭建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还增加了这个像蜜源啊石源树种，打造非常接近他们自然生态的那种环境。 是， 未来呢公园还会实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让公园成为鸟的天堂鱼的家园。 哎呦真好啊，还有白天鹅呀。 是的， 哎，我以前看过一个图片是完全对称之美， 嗯， 两个白天鹅展成一个心字形了，就天鹅这个动物好像还是挺忠贞的。 是的， 在爱情界 好像他说他们是一夫一妻制， 但是我们经常总说啊，鸳鸯戏水啊，怎么俩人好啊，但鸳鸯 鸳鸯不是， 不是 鸳鸯可花心了 啊，总换来换去的。 是的， 就像哪个圈里边总是换来换去的。 哎呦哎呦哎呦， 不好， 哎呦，吃瓜吃瓜 啊，咱都当白天鹅。 嗯， 另外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动物里边比较对称的还有一个动物，夏萌，孔雀 开屏是吗？ 哎，开完之后了，像扇子多好啊，对称， 是很好看。 你看， 那你说熊猫算吗？ 熊猫眼儿， 嗯， 熊猫眼睛它算。 是的，还有乌龟，就说这个龟壳哈，这个纹路也是对称的，对称的 啊， 嗯， 但是好像也有不对称的， 嗯， 对称的好像特别贵吧，是吧？ 好 像这次不知道了， 没有研究过啊， 因为我国古代的古人还拿这龟壳做占卜用呢， 嗯嗯。 啊，所以好像这龟壳上面的这个东西纹什么的 很有讲究， 有技术含量。 哎，是的， 哎， 另外这会儿呢在咱们听听 FM 直播间里边聊天室里边哈，大家也都出现了极为统一的一幕啊，都给我们纷纷发来了晚上您吃什么。我看见了有羊肉串的啊，刚刚还看见有羊汤的， 哎， 还有这个烤包子的都看见了。 是，嗯，啊，您吃这些都没有完全对称的啊。 嗯， 有一种有完全对称的，我爱吃，最近特别爱吃华夫饼。 哎，那个挺对称的，一格一格的 啊，是的，是的， 对呀、 啊，因为它那个制作的这个炉子这上面就是有一格一格的嘛。 哎，对、所以这个制作一些食物啊，您要想让它完全对称，得有模具才行。 是的， 是啊，你看大脚星他又说了，他愿意吃羊肉泡馍。 嗯， 哎呦，泡馍是都是。最地道是自己撕开吧，应该 是。 是 的，就是在那儿掰掰馍，一掰能掰好长时间。 哎呀，不行，我这耐心乏，我受不了。 就所以你就是可以就机器切馍。 我也不切，我直接像吃那奥利奥似的，蘸着牛奶那种感觉。 哎呀，就 是、我蘸着汤吃，一般都是。 我知道你把羊肉泡馍吃成了这个卤煮火烧。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女生宿舍，她说羊肉串是不是稍微对称一点啊？ 羊肉串 那得两个羊肉串， 不太对称、 或者您拿一把羊肉串，像孔雀开屏一样，像扇子一样唰，这样摆成一个扇形，那是对称的。 哎、说到这一把羊肉串，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个上热搜的事儿，就是人家以前、表白送女生都是送花嘛， 哎呦， 一束鲜花，一束玫瑰， 哎呀，多有诚意啊！ 我那天看见有一个小伙子跟他的这个心爱的女生表白，送了他一把羊肉串 啊。这是啥意思？ 居然还表白成功了 啊！ 那说理去。 哟，那这个羊肉串有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啊、希望 就是想用羊肉串把这心爱的姑娘给留下来呀。 啊，或者 姑娘是个吃货 啊。好像有一个新闻背景，我这脑补的。那小伙子说，我家有20000头羊，这是我们家里边养的羊。自己家养的。 这是我们的副业，羊肉串店啊。 啊，然后这个。右手拿 一些羊肉串，左手拿一堆卡， 嗯，哎呦喂， 也是对称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怎么什么都和这个、农场相关 啊？是 跟卡相关呀？ 哎，对、 啊， 没准人家俩真的是，哎呀，感情上面有对称了，是吧？ 就是、 就是看上眼了，那这个没办法，无法抗拒的爱情啊！爱情有的这种魔力，我发现了，夏萌，爱情有时候真的很奇妙的事儿。就你遇没遇到过你朋友里边的说，哎，这俩他俩怎么能结婚呢？怎么能互相看得上呢？好像不怎么对称呢。人家俩 是对、啊、觉得可能人家这个在外表上哈， 哎，不咋对称啊。 不是一路人，为啥就最终走到了一块儿，修成了正果？ 你看， 哎 啊，所以 气场相合 是还是刚才咱俩说那句话， 嗯， 灵魂上对称了。 哎，是的，是的， 更高层次了，这是。 先生北三说：“我要的不多，天天这样就行。哪样呢？给我们发一张图片。” 哎呦， 吃着串喝着啤酒， 哎、 露着小肚腩 啊，是。 哎，然后感觉像在冰天雪地里似的。 哎，是，千万别这么喝。 哎， 您 凉着了啊， 别把肚脐露出来，冬天千万别着凉了啊。 嗯嗯， 是。当然说到了这边的新闻方面、还有一件事啊，我觉得看电影啊，在影院看什么的，哎呦，这电影里边也讲究一种对称之美，就是 是的， 你看，包括建筑，夏萌， 嗯， 最有对称美的是什么？故宫， 对， 你看那个建筑啊， 咱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哈， 哎， 雕梁画栋， 包括一些什么影城等等的，也追求一种对称之美， 嗯。嗯 这说的就是北京环球影城二期正在、 有一期就有二期。 哎呀，是啊，这扩建了等等的，迅速的提高了通州的知名度。那下一步，这是在谋划建设二期的2.2平方公里主题公园，原计划建设一个文化旅游区，7个酒店啊，目前呢是只建了2个酒店呢。 嗯，是的。那这既然刚刚也说到吃了，再给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肉价哈。农业农村部最近就介绍，近期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消费拉动。当前和元旦春节期间呢，咱们国家生猪供应有保障，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今年6月、7月出生的，小猪的数量呢，同比分别增加了39%和33%，而这两个月出生的小猪出栏上市时间正值元旦春节期间，可以保障两节期间的猪肉市场供应。如果说后期不发生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影响销售的这个衔接，那么元旦春节期间呢，涨幅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的。 哎，是，这边还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烟花爆竹有关的事儿啊， 也是和过节有关哈。 哎，是，哎，我记得看烟花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对称之美。 是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它这个每种烟花不都有名字吗？ 哎， 什么天地响， 对， 哎，什么二踢脚， 哎呦，是 三天猴， 大地红， 哎，大地红， 哎， 对，就是那种放出来有就特别漂亮的那种烟花都是对称的， 还有魔术弹等等的。 哎，对， 而且一般买这烟花都得按对买比较对称。 哎，好像是的，都没有单卖的 啊。对啊，一对一对的。 对， 但是说起烟花这事儿，给您提个醒， 名。明年的一月一号起，除了限定区域之外，本市的核心区、城区、郊区、山区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了啊。 嗯，是。还有朋友在给我们说起了最近吃饭的事情啊，放心吧，猪肉价格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哈，不会有大幅度的上涨，这个可以放心。另外说到支付这个问题，最近呢，这个支付宝的微信公众号就表示，目前支付宝和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了收款码扫码互认，同时呢，支付宝和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作，分别在工行、建行、中行、交行、中信、广发银行以及米配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发合作，用户可以通过各大银行、云闪付以及其他机构的 APP 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哎呦，这边有这个消息，突然看到这宋翔也给咱俩发了一条信息啊。 是的，今天昨天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边跟他说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瘦身的事情吗？ 哎 啊，他就给我们发了。 是瘦身。这个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他跟很多球员都非常的熟悉，也打探，这是跟北控外援哈斯打探到的。有哈斯怎么就是一下瘦了40斤啊？ 是的， 有啥秘诀？发这么一大段英文 啊、嗯！然后哈斯还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敲着给他打出来的。 你看， 然后我们俩昨天问他要嘛，人宋翔真的挺当回事儿的，就给我们去要人食谱了啊。 哎呦， 然后哈斯呢也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不光给我们发了食谱，还给我们说了他最近这个整个生活训练的安排，就他不光是吃，人还有练呢、啊。 你看，这个咱给介绍一下吧。 介绍一下， 哈斯通常一天工作2次，一周工作3天、 嗯、 因此周一周三周五他会在早上举重1小时15分钟，进行一些冲刺的锻炼，然后休息一下吃午饭，午饭之后小睡45分钟、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稍微这放松一会儿，下午3点到4点半私人教练指导之下在健身房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其他天比如星期二星期四在午饭之后还要锻炼一次、反正人家在比赛之余啊天天都锻炼呢、 是的，就是因为最近没有比赛嘛，所以以这个恢复为主，但是恢复的时候呢你不能大吃大喝啊。就说到吃怎么吃呢，他说改变了饮食习惯，只吃鸡肉鱼肉，哎，火鸡肉这听着就很难吃，但是非常的健康。 哎呦， 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不吃什么呀，面包米饭和面条，就是碳水都不要，也不吃除水果之外任何糖的这个存在形式、就吃水果，减肥很快，而且感觉很好。他说只有在累的时候中午才会休息一会儿，如果不累的话呢中午也不会睡觉，可能看会儿书啊看会儿电视啊也就过去了、这是他的一个平时生活的一种方法。另外他也说了啊，最好呢还要每周末抽点时间去大自然当中的某些地方徒步旅行啊或者游泳啊，这对于身心发展都非常的好。 哎，是 好健康啊。 啊对啊，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借鉴，我们这时段的是都好好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时段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爱吃水煮鱼，第三名李欣就是我，第四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五孙东玲，第六飞宇，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点赞。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给各位聊回来。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会有快速下降，需要做好保暖措施。明天继续是艳阳天，天气好，适合进行各种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低温度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4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网格风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叫做世界完全对称日。 哎呦，完全对称日，大家今天必须得称心如意的呀，是吧？就要不然又辜负了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呀。 每天都得称心如意，干嘛就今天啊？ 是，今天咱们聊透了，然后以后都按今天这么来，是吧？ 是的， 咱们做个到年年有今日， 哎， 岁岁有今朝啊！ 哎，说的太好了。然后呢，大家伙到了6点一过哈，就会不约而同纷纷给我们发来晚上都吃什么了。 哎呦， 就我特别佩服大家这一点。 是，哎，这咱们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算是一种对称 呢。 啊，对呀，我这边刚想到饿了，想吃点啥？荣成斋1908。女生宿舍都做好饭了，都给我们 就等着我们俩了啊， 摆出来了，馋我们俩呢。是 是呢， 哎， 我默默的咽了口口水。 哎呦，你看这边还有朋友，都提到对称的事儿，称心如意的事儿。他说他另眼看世界，说了他腰围3尺2，腿长2尺3。 哎呦， 哎呦，数字对上了， 哎， 他比例不对称呢，啊，马上就190了，愁人啊。 哎呀， 哎呦，您是年轻的朋友吧？马上长高到190了吗？ 啊， 哎呦， 不是刚刚哈斯给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减肥方法吗？ 啊，不是长高到190，马上体重变190了。 哦， 哎呦，马上体重190了， 那得注意一下了啊！这哈斯刚刚说的也可以借鉴一下， 哎， 没准有用呢。 啊，对，您属于往横了长了呢，稍微再注意一点啊。 在往上，这视觉上感觉得往上长长。 哎，没错，这边大家好多朋友都在聊着啊，水滴无形。看到好多新朋友也来了，跟我们打招呼。 水滴无形也来了啊，以前老是在咱们这个微博平台上跟我们聊的。 哎，是。这时段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给各位公布一下，第一名看看有没有变化，还是1908，恭喜。第二名爱吃水煮鱼，第三李欣就是我，第四永远的儿媳妇，第五飞宇，第六孙东玲，第七9489，第八一抹绿色，第九高宝丽，第十7250，第十一小小强，第十二我叫熟墨。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啊， 你看， 你看，一说到这个大家的身材了，又纷纷开始发腰围了啊！ 啊，腰围 3尺3， 哎呦，3尺3， 很对称呐、 啊！哎，是，有说这个对腰有形容，都跟水有关的， 水蛇腰 啊，还有一种腰， 杨柳腰， 水桶腰，是吧？ 咱们尽可能就是让自己有点曲线啊。 哎，是，哎，叫什么错落有致啊，还是什么？ 错落有， 凹凸有致， 凹凸有致。 哎，是。最好咱们达不到那个 A 四腰是吧？就是之前有一段 A 四腰，对 A 四指这么的腰。 还有什么反手摸肚脐那个，你试过吗？ 我真没试过。 反手摸肚脐，就是说这腰细的话就可以做到。 哎，是我为啥没做到这一点？ 嗯， 我肚脐是我身上唯一的一个软肋。痒痒肉在肚脐上，各位， 哎， 奇怪吗？ 哎，所以没有摸到啊。 但你别说，肚脐儿也是人身上的一个什么对称点， 中轴线上的哈。 哎，对， 嗯， 是。你看这个人， 怎么就聊到这儿来了？ 你看这人比例好不好？哎，有的人腿特别长， 是的。哎， 倒是适合模特，但不一定说真好看，是吧？ 不，肯定好看。你可真是，那你有没有听过这模特？人家是九头身 啊， 就是他这个他身材比例吧，身高有他九个头那么长。 那我没听说过。九头虫我听说过， 九头 西游记里边。 对，这个九头身啊，就说明这人身材非常好。 哎， 嗯， 是啊，或者说夸一个人是腿长的话，是吧，叫什么肚脐眼之下都是腿。 哎，是的 啊，腿长，反正这比例我认为适合就行。 嗯， 也不一定非得是得有多长的腿，是吧？ 哎，大脚星叔叔说他闺女就可以反手摸肚脐 啊。 嗯， 你看柔韧性好， 柔韧性好，加上呢就可能身材也比较瘦一些。 哎，是。杨柳细腰啊，多好看呢。哎，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点赞这个事儿啊，哎，给别人点赞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那肯定啊。 但是如果没点对呢 手滑了啊。 啊，对呀，啊，或者说忘了换自己的小号了。 你想说 C 罗吗？ C 罗这事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啊。 好尴尬呀， 好多球迷把这个作为最新的一个梗了。 哎， 已经变成最新一个变成段子了。 嗯， 甚至有人把它做成表情包了。 真的， 就是 C 罗没得着金球之后啊，看梅西得了。 嗯， 有一位球迷就发了挺 C 罗的， 就是昨天那事儿嘛， 有点埋汰梅西的。 对对对，那人说这个应该是 C 罗得啊，这个不公平等等的，然后 C 罗给他点赞了这事儿，对吧？ 他不止点赞了，而且 还 留言了。 对，你说的是事实 啊？对， 既留言又点赞。 他这个事实写的是，应该是葡萄牙语，就是英语的 FACT fact 加上这个葡萄牙语，可能加个 O 和 S， 就六个字母叫 factors， 事实。然后后边事实呢还打了一个好像一个表情包小眼睛的那个两小眼珠子。 这是昨天的事儿，你快说今天怎么了 啊。今天结果这个事儿呢就给停用了，这账号 真的 啊，他停用了，然后好像给删了， 就这个球迷的账号给删了 啊。反正 这个球，喂，你说这个球迷的号会不会是他的小号啊？ 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是玩双簧啊，俩手机。C 罗这么有钱。 对 对啊，就是小号嘛，就是 C 罗自己的小号。 哎，是啊， 很多这个有些流量就会这样嘛。 你看 自己有小号或者很多小号，然后就会在就发一些东西，做一做这个带节奏的 啊， 然后大号再出来说一些这个就冠冕堂皇的话等等的 啊，就是双簧嘛。 是的。 哎，对，所以 C 罗是至于唱这双簧吗？反正这个账号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已经无法搜索了。但是这个段子这个梗已经这两天成为最新的一个热度了。 嗯， 我给各位发相关的这个图片。 嗯， 以后各位可以作为表情包调侃调侃，在论坛里这现在是最火的，我已经发出去各位看一看啊。 不过我觉得啊，以 C 罗的这个球场上的地位不至于干这事儿 啊，似乎不至于， 对吧？天天闲着没事干了，我就是没事拿手机去看每个球迷都说什么了，留言是什么了。 哎， 我觉得不至于这样哈，没准儿就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调侃了。 我倒是挺信，这就是 C 罗自己发的，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他应该挺忙的吧？ 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之人啊， 嗯，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而且大家别把什么大明星看着都是怎么样了，都是普通人。你包括这李铁指导当时不也发脾气什么，就还原成普通人了，跟大家其实差不多少，都一样。 哎呦，那 都有七情六欲啊，各位。 那我明白了 ，C 罗还不忙，赶紧加着练吧啊！ 哎，是，哎呀，这个当然我们这边还得说说关于周琦的事儿。 嗯， 周琦这回到澳大利亚之后了，接受一个采访， 哎呀，有媒体就关注了，说哎呀，周琦你这边还关不关心 CBA 联赛，说新疆队那边怎么怎么样啊。 嗯， 周琦这人真直白， 嗯， 没啥掩饰，说啊，我现在目前已经不太关注国内的联赛了。 这个很正常嘛，你都已经到一个新的联赛，你有个新的事业了，你不去关注以前的老东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这个我相信。 哎，我也相信。 嗯， 另外呢，这边还有球迷就问他了，说这个周琦啊，你现在是不是还需要体测呀等等的。周琦也说了，就不知道说澳大利亚联赛这边有没有体测啊，应该说是没有吧。 嗯， 也是做了些许的回应。 嗯， 另外还说了这个新赛季想要对位哪位球员和球星啊等等的。周琦更直白说，我这人还没认明白呢，我无法给你说怎么怎么样想对位谁啊。所以这个回答与否在发布会上跟记者的交锋，我认为深深的体现了一个队员或者一个主教练他的一个性格所在。 我觉得这个记者挺带节奏的，问什么体测这个事儿啊， 你 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要是人家回答好了吧没事儿，如果说人不小心没有留意掉你坑里了，这又是一番文章。所以有真的有些人吧就别有用心，很讨厌。 哎，是夏萌，你这个是观察到点了 啊！我是不是一下就发脾气了？我不应该这样啊！ 但是周琦，你看他的回答，我认为还是都是比较 OK 的。 是的，是的，没有掉到那个坑里去哈。 哎，是，所以作为职业球员，尤其是有流量的，哎，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事儿一旦你被流量包围了，总容易有各种各样的人会，比如想问你问题啊啥的，三思而后行啊。 嗯， 尤其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你哪天比如出名了什么的。突然回答一问题，得先想好再说呀。 嗯， 哎， 是的， 你看， 哎，大家似乎也都观察到这件事情了哈。 哎呦，啊， 全是坑啊！ 啊，对。哎呦，我突然想起来，说到对称这个事儿， 嗯， 月球表面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对称啊？月球表面啊都是坑。 月球表面 有对称感觉吗？ 太多了，就不能对称了。 啊， 对称的话，就对称的坑不太好看吧？ 啊， 嗯， 哎，另外这个想起。这个星球天体，什么银河系啊，这些天体， 人家有自己的一套轨道嘛。 啊，大小都不一样是吧？排序的这个也不是显得很对称啊。 嗯， 你看， 还有这个辉泰说了，理论上说呢，没有绝对的对称，只有相对的对称。对于人来说，心态好了，看世界也会有更多的美好和对称。对称是在每个人的心里的。 哎呦， 哎，我觉得辉泰这话说的特别在理儿。 是， 嗯， 辉泰。您是属圆规的吧？花呗小新说的，属圆规的这么对称。 哎，你说这话，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就是说过那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哈。 啊， 就是你心里有什么，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什么。 哎呦， 嗯， 这有道理，哦，是。那我怎么看各位这么顺眼呢？ 因为你就是个顺眼的人呗。 哎呦， 小伙儿。 哎呀，看来我真的我这。今天戴着头饰，螃蟹没白戴呀！ 哎，就是就是 啊，都说螃蟹横着走路，横行霸道的。我今天给螃蟹证明了， 嗯 啊，螃蟹不是这么的人。螃蟹其实它这横着走路是有原因的， 嗯， 啊，因为它想不走寻常路啊，做自己啊，所以期待着我给国足主教练一个建议啊， 嗯， 未来都向螃蟹学习， 啊， 别学习那横行霸道那劲儿， 哦， 学习螃蟹什么 不走寻常路， 哎。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啊！又，你给接下来国足主教练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新的难题了。 是， 教练越来越不好当 啊！真的， 嗯， 教练，你说不止康乐总给提建议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也出馊主意的也有。 馊主意，哎呀，是，还有季姚母说，嗯。我觉得最称心如意的事情就是接下来中超这些俱乐部不欠薪就可以了 啊。 嗯，这个吧有点难。 是， 嗯， 这事儿跟钱扯到一块儿是经济上的事儿， 都不好办。 哎呦，想要完全称心如意也不是很容易。 是的， 比如说您特别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哎呀，可惜最近好像花的稍微多点了，囊中羞涩了。 嗯。嗯， 哎呀，不如意了，缺钱了， 嗯， 咋办啊？ 好好工作吧。 啊，对，只能好好工作。啊，对中超俱乐部来讲呢，好像未来据说有股权相应的改革，看这方面能否解这些俱乐部的燃眉之急，在金钱方面解决。另外一个都说了多长时间了， 嗯， 中国足球的这个俱乐部等等的这个发展要往商业化的方向，啊，怎么能够变得更加商业化啊？或者说有？自己造血的能力能养活起自己这个球队，我不靠背后母公司什么砸钱，我也能养活起自己，那可能生活就变得更加的称心如意了。所以你看国外的一些俱乐部，比如说英超，我认为 这么多年，人家足球商业化做得最好，完全都能够自负盈亏。英超最差的一个球队，一年都挣上亿呀、啊，都这样的一种盈利的能力啊！大家所以想象一下吧，哎呀，跟钱涉及到关系的事儿，好像要想完全的称心如意，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了。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个小小有那么点称心如意的事儿吧。 哎 哎，唯有战斗给我们提供的啊，说吴磊有助攻啦，要快说一说啊。不过这个就是进球的运气太差了。啊、被裁判误判吹出来一个，还被水坑阻挡了一下 啊！ 哎，吴磊在西甲那边呢，日子不好过，也很想创造一些这个好的成绩哈。当然了，这一步一步呢，都是他自己要慢慢去摸索的。也看到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国王杯的一场比赛，西班牙人3-2战胜了索拉雷斯。这场比赛当中呢，吴磊助攻了队友。首开记录，两次单刀，一次被裁判吹掉了啊，一次被这个积水阻挡了。总体来说呢，本场比赛有29次触球，16次传球，11次到位，准确率达到了69%。另外还有2次关键传球，一次创造了得分的良机，一次射门且射正啦。 哎呦， 哎， 这个 就还是差点运气。 哎，这他总差运气啊，咋回事啊？ 就是运气怎么总不找上门呢？ 哎，是啊。有没有这个燃气公司的朋友给吴磊送点气儿啊？ 加加气， 啊，对呀， 加气加气。 啊，他这个，反正我认为也是有运气。 嗯， 真的，这个尤其是前锋啊，点背的时候怎么进都很难很难，啊，球门就缩小了一样。 是的。 然后比如篮球运动员就说什么运气不好的时候，怎么投投不进，篮筐像加了盖儿一样。 嗯， 没办法啊。但是我觉得运气和实力啊，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儿。 对， 期待吴磊。看看能不能把脚感什么提升提升啊，另外跟队友教练多交流交流啊，这互通有无一下啊，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必进球都能给打进呢？ 是的，也需要队友包括球队俱乐部的这个信任哈。你说队友经常给你制造一些机会，你再能够把握住，哎，这进球不就来了吗？ 哎，是，贾玉春他说了，康乐，你这今天这发型是顶风还是顺风来的直播间的？我这个今天 冲锋来的， 冲锋来的， 对 啊，不是抽风就行， 是不是？ 反正我今天为了应和世界完全对称日嘛，啊，我这是属于迎一会儿风，再逆一会儿风，这么来的， 在风中旋转旋转。 哎，是，总之今天是骑车来的。今天这个天儿，因为温度比较低。前两天温度比较低， 嗯，今天白天还可以，挺适合骑行的。 哎，是， 哎， 前两天温度低，应和出今天温度就高了，所以我又把秋裤给脱了。 瞧你这折腾的。 哎，是，啊，这秋裤脱了之后，别说，还真的有点对称了，是吧？因为我总觉得我穿这秋裤特别紧，显得我这俩腿好像不对称的感觉呢。 秋裤买大一号吧。 啊，买大一号是吧？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都提到了说，Seattle 他说了，不能总怨运气让人笑话呀，说的是吴磊这件事儿，可不是嘛，总怪运气不给自己加持。那队友也说了，那我们也需要好的运气啊，那是不是我们需要好的运气，未来把你换了，把梅西换过来，那运气就更好了。 Seattle 也说的非常对，他说可不能总是怨天尤人的啊，就会让人笑话的。 哎，前北三他说了，速度与运气不对称吧，那意思就是，是不是吴磊的实力与运气不对称呢？哎呦，您是另外的一种角度了啊。 嗯， 这边还有， 哎，看见了燕林，他说人生哪能多如意呢？万事只求半称心啊，贪念少一点，欲望少一点，放下多一点，感恩多一点，一切就都称心啦。 哎，是，这个是个人心态也会左右是否是称心如意的事儿。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NBA 的。巨星詹姆斯被曝感染新冠之后也是首度发声，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当中，詹皇写道，有些东西是真实的，继续前进吧，这就佐证了他，的确是感染了。詹姆斯呢是在早些时候接受了3次这个新冠的检测，第一次第二次呢检测还不一样，第一次是阳性，第二次呈阴性，第三次结果又是阳性，所以最终还是被确诊了。如何来治疗，他肯定将会接受在回到洛杉矶之后一个更加详细的检查，什么时候复出还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观察。我们也期待着 詹皇能够早日的康复啊。 哎，你别说最近一段时间 NBA 哈，就这两天有六个人感染新冠了，像除了詹姆斯之外，还有贾斯汀霍勒迪，还有里弗斯啊，海兰德，科比怀特等等吧，加上之前NBA 有11人感染新冠，最近一段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新冠传播在 NBA 呢也是愈演愈烈了。 哎，是，所以这件事儿也提醒各位啊，平时都得把口罩戴好了，疫情期间咱们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当然这边再来关注到的是乒乓球这边，我们的运动员，哎呦，结束了世乒赛的征程之后还不能休息啊， 马不停蹄的还要去下一站，就是参加国际乒联世界杯的总决赛。这总决赛呢也是最近创办的一项赛事，邀请男女前16名的选手参加。已经退出世乒赛的像马龙、许昕、刘诗雯都不会参加今年比赛了，另外波尔、伊藤美诚还有郑容止也都是因为各自的原因吧都不会参加。在咱们国乒参加的11人当中，周启豪和钱天一因为世界排名较低不在邀请之列，其他9个人都会去新加坡参加比赛。另外呢，今天中午他们就已经抵达到了旧金山，将会从那儿前往新加坡。具体的名单是这样的，男队有樊振东、林高远、梁靖昆、王楚钦，女队有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和陈幸彤。比赛是在12月4号到7号举行， 而参加的外国选手也是大牌云集啊，包括张本智和、奥恰洛夫啊，等等等等。这边我又看到了是平野美宇、冯天薇、石川佳纯啊，男女都是最好的一些选手，基本都汇聚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而比赛呢，有奖金还不错的，只有单打总奖金是高达60万美元，冠军获得45,000美元，亚军是35,000美元，3到4名26,000美元，5到8名18,000美元，9到16名是12,000美元。比赛是12月4号到7号来进行的，我们也期待着国乒的众位将士们能够有一个出色的发挥呀。啊，这边今天说到对称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乒乓球台子多对称呢。 你说的真对啊， 乒乓球台子，啊，这个对称，而且我见过什么国乒的队员们娱乐性的这个打，俩人打来打去能换台子。 哎，是的，打着打着就绕场一周了。 哎，是，这个技术真高啊。当然了，刚才大家这边也在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聊天当中，也谈到了一些新闻方面啊。这边看到了大家呀， 大家说了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都看到了。 哎，看到了。大家继续聊吧，反正我们今天聊称心如意啊，有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起来了以往的某些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事儿，可能某些事儿啊今天看似乎仍然是一个谜团，还没有揭开这个谜底等等等等的啊，就好像往这个悬疑电影方向去发展了。慢慢的期待吧，我相信未来总会有一天那件事儿会揭开谜题的呀，各位。哎，大家继续聊着，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 好嘞。 哎呦，大家今天这手咋这么快呀？ 哎呦，都多少了？ 已经突破21万了！ 天哪， 太快了今天！而且我们这屋是纯手工点赞的，各位， 没有人工 AI 技术支撑的。 哎，对，我们这屋纯手工。第一名1908，第二名李欣，就是我。第三爱吃水煮鱼，第四永远的儿媳妇儿，第五9489，第六孙东玲，第七飞宇，第八家里人，第九一抹绿色，第十7250。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点赞。哎呀，当然说到体育比赛，确实最近几天全新的新冠的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对于肯定体育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本来你看这边要在大阪进行的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就被迫取消了，其实这比赛还挺重要的，因为它是冬奥会之前花滑这个项目的一场收官之战了哈，能对冬奥会起到一定的练兵啊演习的作用。但是呢，由于新冠疫情，这边大阪的比赛就被取消了，本来是12月9号到12号举行的。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呢，也是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六个分站赛之后的总决赛，由六个分站赛当中成绩最好的各单项前六名选手参加。咱们这边呢，有韩聪、隋文静参加，获得了比赛资格。 哎， 但是无论这个前期取得了什么样好的成绩，但是最终这个总决赛呢就被迫取消了。 哎呀，是，比较遗憾吧，但是没办法，现在各国防疫啊。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的。这边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飞宇他还真的挺吴磊啊，他说足球运动员最佩服的就是吴磊了。 哎， 灰太也说吴磊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得到大家想希望得到的那个结果。 哎，是，吴磊，我最佩服的一个什么？前几年正好是金元足球的巨大的浪潮当中，吴磊作为中超最佳射手，当年如果不去海外留洋的话， 他一定能够在国内挣到很多钱。 很多很多很多钱， 是的， 而且少受了很多很多很多累，而且也会少被很多很多人骂，这个事儿，他当时毅然决然选择了去成为中国男足唯一的一个村里大学生，海外留洋去。我认为这个选择就是不易的呀，就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是完全称心如意的事儿啊？比如说你到海外踢球了啊，人家还得这供着你，不可能，你得实力得多强，人球队当中啊，这个。把球都传给你， 哎， 孙兴民达到那个程度才行啊。 嗯，哎呦，7250说，刚才说北三说俩眼不对称啊，我想起了对眼儿。 哎呦，对眼儿，这个 这是一门技术呀。 哎呀，对眼儿这个我好像不太会， 我 真不会， 还就被人吓说不能经常对眼儿，对久了会对不回来的，就会分不 开 来 的，改不来了。 对， 是小时候我家长也这么吓我， 是吧？就看东西都看重一块儿了。 然后小时候我还听过一个吓唬我的，就说你吃饭的时候突然拍你一下，吓一跳时就容易对眼儿，然后改不过来。我家人总这么吓我，以前 是吧？ 那意思就是他是吃饭。别总一边吃饭一边玩什么的 啊，这样啊？ 对，啊，你说我这样对眼了，是不是我这颜值能提升点儿？ 就更对称了，是吗？ 是，哎，或者我能轻松转换的多好啊！我上节目对眼儿，下节目就正常了。 不，你上节目不能对眼儿，你要对眼儿，你稿子都看不清了，屏幕都看不清了呀。 啊，是。 下节目也不能对眼，汽车也看不清路了。 关键你说夏萌，咱俩是如此对称的主持人，我要对眼，估计你以后 也得 对眼了。 对呀， 是啊， 是的，就是俗称斗鸡眼 啊，是 啊， 这边你看， 我在朝阳说球场是对称的，但是比分不能对称了。 哎呦， 你说的对， 是比分对称， 就你要么踢点球大战加时。总而言之，非得分出个胜负来嘛。 是啊，哎，提到球场的事儿，各位，球衣号码这事儿得有对称的。 球衣号码怎么对称？ 对称的，11号。 11号啊。 哎，11号比较厉害的，想想谁啊？11号。哎呦，11号那就是大罗在皇马的时候，齐达内穿的是5号，飞哥10号，大罗是11号，22号卡22号。 再往上没了吧？哪有那么大的数字、啊？ 33号，44号，55号。55号好像是谁来着？哎，好像有，都有66、78、99。 还有99号啊？ 99号，这个比较少了。 没听说过呀？ 哎，是，大家可以聊聊这方面的啊。 高拉特11号， 高拉特11号，是，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比分的话也是打成对称啊，比如打成99比99，打加时赛，那太少了。 对， 100比100，对称了。是，哎，这打平了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打加时最多我看过3个加时啊， 是 吧？哎，你看， 那你看也得分什么比赛吧？有些比赛可以有平局啊。 哎呦，是，有平局，篮球比赛是可以有平局的，足球联赛当中可以平局。 是的， 打平局那就是一个对称了。哎，另外最有意思对称啥呢？主裁判掌握这个尺度 啊。 给你一个红牌 啊，给他一红牌， 哎 哎， 各打50大板，对称了吧？ 谁都不得罪， 哎， 谁也没卖好， 都别说我黑哨，结果赛后就被两边球迷对称的骂，都骂这个裁判，是吧？ 是的， 你看啊，有时候这得理不让人，球迷，真是这样的。 还有在我们微博这边，丹尼说称心如意的事情就是看到喜欢的球队、喜欢的运动员夺得好成绩、夺冠啊！ 哎呦， 如果拿双冠军就更好了。 是， 哎，老话说得好，好事成双嘛！ 啊， 哎，丹尼 真好， 对，有点小贪心呢。 是，好事成双，双胞胎多对称啊！ 哎，是的， 哎呀，双胞胎多对称啊！ 对称是对称啊，你说这带起来、养起来也挺累的。 哎，但是。据说好像长得最像的双胞胎长大了也能分开， 是的， 分清楚。 哎，我最近我身边就有很多这个双胞胎姐妹 啊， 他们的家人首先啊能够非常清楚的辨别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哎呦 啊，然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丈夫啊，包括他们各自后来又生的孩子也能够分得很清楚 啊， 但是别人真的一点就像我一点都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嗯， 哎，我突然想了，好像外国之前我看过有一个上热搜的新闻，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跟一对双胞胎姐妹， 哎，是的 结婚了， 嗯， 有那个新闻， 哎，我就很 多对称，啊， 我就很好奇啊，说这个双胞胎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 啊？ 嗯， 这个好像在心理学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研究， 对吧，嗯， 是，反正 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体会过嘛。 没错，双胞胎，我在想了，能不能这俩人都学一个项目来混？ 我也这么 双打呀，混双啊， 对对对， 或者说。来一个这个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是，就是你要发球了我就马上知道球的路线， 哎呀， 嗯， 你看提前预判了多好啊， 哎， 啊，大点声叔叔他想就要双胞胎孩子一直都没如愿啊， 哎呦， 祝您今晚就如愿，啊， 现在好像有一些科学的手段可以辅助的， 啊， 这方面可以咨询一下永远的儿媳妇儿， 哎呦啊，祝您梦想成真吧。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夏萌康乐俩小时跟各位聊聊世界完全对称日这么好玩的一个时间点，咱们就聊一聊称心如意的那些事儿吧。大概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马上会为您连线的是来自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啊，让赵宇给我们来说说对于未来新任的国足主帅有什么样的一种期许，有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吧。一会儿继续聊回来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叫做世界完全对称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对称的一天，聊一聊称心如意的事儿。 那必然少不了聊国足啊！ 哎呦，国足也能让人称心如意啦！ 希望国足的未来更加的称心如意吧。 嗯， 当然，这个可能比较难。 是的， 首先在选择主教练方面，李铁指导。不干了之后呢，未来选谁干这个事儿能更加的称心如意？ 据说现在是李霄鹏李指导， 可能性是最大的。 对， 是。那这事儿咱马上来连线一下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夏萌你好。 哎呦，赵宇，这边虽然李铁指导的这个所谓的下课的事还没有官宣啊，但是应该是一个即将发生的既定的事实了。这边大家也想要跟你讨论讨论，未来的这个不管谁接国足的主教练这个职位啊，你想给未来的主教练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尤其我看有朋友说了，李霄鹏应该是大概率的话，给李霄鹏指导什么什么样的建议吗？赵宇。 我觉得建议，第一个建议最首当其冲的就是李霄鹏的微博别让他重启，就是第一位的，就是这个微博呀千万别发了，这个如果发随便发什么东西，那可能就像李铁一样引来这个烧身之祸吧。 哎呦， 这是第一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作为国家队主教练吧，这个位置比较敏感，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的关注，无限的放大，所以说还是应该尽可能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足球场上、训练场上，这是最关键的。至于场外的那些东西，尽量去少关注，因为李铁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社交媒体上话太多了，他不管是赢球输球都要发那么一段，那可能这个对于你就是赢球还好，输球之后那就是问题就比较大了。第二个建议呢，我觉得李霄鹏可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说实话不管是谁现在到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都不太好带这个队，因为我们之前六场比赛拿到五分想要出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接下来这个球队要球员要踢一个赛事很密集的联赛，联赛没多久之后又要集中，这种疲劳感应该说是一定的。另外几个这个入籍球员如果说跟着国足继续备战，那只能说直接去日本，到时候可能跟队伍这种合练的时间也不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新的教练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疲劳跟人员的问题。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新的教练要有新的这个气象、新的理念。因为我们过去说实话用了五场比赛找到了最佳的组合、最佳的排兵布阵的方法，但新的教练他可能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也不可能完全继承完全继承过去这些东西，所以说他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安排，如果说我们再用那么三四场找到最合理最合适新教练自认为最好的安排，那时间就完全来不及了。虽然说我们不希望，不是说他一定要出现，但最起码你还在试错呀，还在试验找感觉，那可能是得不偿失的，这个确实很关键。所以我觉得李霄鹏来了之后这个磨合找到最合适的踢法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我特别期望他能够在上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吧，想清楚。 赵宇这几天有没有跟李铁指导打打电话呀？因为你跟李铁指导之前还是保持私人的这个联系的。 这几天确实联系的不是很多。因为他昨天是球队应该说是在这个仙谷里酒店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晚，最后的晚餐吧。有人说这个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其实据我了解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仪式，只是说大家这个吃饭的时候互相说了一下，李铁指导也没有说自己的去留的问题，只是说希望球员们首先这个107天辛苦了，感谢大家的付出，第二呢他也希望接下来中超联赛当中大家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千万别受伤，然后能够身体健康的参加一月份的这个集训。其实最终的结果啊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都知道李铁要离开了，但是没有官宣呢可能也没必要在这样的场合把它这个点破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办事的方式吧。球队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已经从苏州抵达了上海，接下来将在上海做这个7天的健康监测，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各回各家了。而且你像这个天津队啊、北京国安队目前就在上海集训，所以说他们的这些球员就直接跟着队伍去训练就行了。确实挺累的，连轴转了，也希望他们这个能够调整好自己吧，别让自己太累，太累容易出现伤病。据我了解国安队的几个国脚应该说是这7天先跟着球队在这边训练，然后联赛开始之前有2天的假期，然后放完2天假之后再回到再直接前往广州备战12月12号开始的中超联赛。 这边我们的听友奥斯卡的迷弟想问问赵宇说，李霄鹏指导如果带队啊，他说这是不是所谓的过度主教练等等等等，他有这个猜测呀？ 我觉得我也有这种过度的感觉。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李霄鹏也好，李铁也好，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国足应该还是找一个年富力强的这个外籍教练吧。嗯，你别找那种特别老派的，我觉得新派一点的，其实像施密特这样的教练，我觉得就这种风格的啊，不一定是施密特这种风格的教练，其实将来在国足，我觉得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找一个有先进的足球理念、年富力强、也曾经取得过成功的这样的教练，给他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执教环境，让他给国足带来改变吧。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另外还有说这个杨科维奇是不是也有希望成为这个主教练？当然还有朋友猜测说有没有黑马呀？比如说突然空降一位比较大牌的这个外籍主教练呢？赵宇， 我觉得杨科维奇首先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之前一直带的是国足的 U22 国足，就是青年队嘛，所以说他其实真正在这种一线国足的经验比较少。我觉得李霄鹏有可能是过渡一下，将来再寻找新的教练吧。我觉得就是像这种突然的空降的大牌的教练，应该说本土教练没有，那外籍教练在这种疫情之下，在我们完全封闭的这种比赛环境之下也很难找到，所以说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了吧。就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结束之后，足协会有哪些动作，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明年夏天的事了，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话题聊一聊称心如意。赵宇想问你一个事儿，你觉得中国足球何时我们才能够称心又如意呀？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全凭心态的调整。只要你没有太高的追求，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够称心如意。 哎呀，说的太好了，赵宇。咱俩英雄所见略同， 只能是靠自己来调节了。我觉得你要想彻底的100%的称心如意，那太难了。 哎，是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赵宇。 再见。 那不就自我调节心理吗？是吧？ 就是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了。 我很强，我很帅，我的小名叫啥？ 叫习惯。要么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不是现在很多科幻电影都说存在叫什么平行宇宙吗？ 哎呦呦， 就是在另外一个地球上也有这么一支国足 啊， 他的成绩杠杠的。 哎呦， 他的成绩呢就像是现在的什么法国 啊， 荷兰 啊， 巴西，哎，就这样，世界顶级的 意大利， 哎呀， 不行， 意大利不行，意大利还有时好时坏呢，就是那种状态非常非常平稳的， 啊、 特别好，特别厉害的，数一数二的。 夏萌，你这个思路太好了，哎，点醒了我，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必须得下一步，除了主持节目之外，我要研究什么？ 平行宇宙 编剧。 哎呦！ 我就编平行宇宙系列的国足系列的小说， 我给你当编剧呗， 咱俩合作可以， 可以 拍成电影或者连续剧都行。 是的， 还有一个是启发的，之前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各位看过吧？一个视频巨火的，中国男足夺得世界杯，稍微有点恶搞的那个形式的， 又是 B 站里边看到的吗？ 这好几年前，十多年前的巨火的一个，就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啊，大家有时间再看一看吧。咱们虽然想进世界杯现在都很难了，但咋办呢？ 哎、 要想让自己称心如意，调整心态呀、啊，各位。 你看，人无时无刻不在也说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咱排第一，比利时世界第74。 哎， 我们也让他们尝试尝试排世界第70多名是什么感觉 啊！然后，巴西队球爷告奶奶就想跟国足来场热身，咱就是不跟他踢。 对，然后咱吴磊是人巴西的规划球员 啊，对， 吴磊拖家带口的去那边了。 说小了，夏萌、 啊。说小了。 说小了。 啊、 吴磊是平行宇宙那宇宙当中 得第八个金球奖了，那、 哦、 是吴磊。 哦，是是是，对， 你往这方面聊。 然后咱们找一些这个更年轻的，在咱们平行宇宙中超都打不上主力的那些球员去规划。 哎，是 吧？嗯 啊，是你说，哎呀，这是舒服了这回。 哎呀，我也觉得是。 哎， 可算我头不疼了。 啊，是啊，咱俩辛苦辛苦吧、 嗯。 之后再把这个故事给各位编得圆一点。 是的 啊，改天给各位奉献出一个全本的。 嗯， 咱来一个什么？评书啊，国足新传怎么样？ 广播剧都可以啊。 哎，是啊、当然这边聊到了称心如意的事儿。哎呦， 说 到太空，我突然想到了 啊， 在太空领域当中， 哎、 我国最近那可真 是 相当的畅心如意了吧？ 平行宇宙有没有？这真得两说。但这个吧，是我们都能够看得见的、了解到的哈。 哎、是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显示，为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综合效益，咱们国家第一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呢，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那空间站呢，作为国家太空的实验室，也是非常重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它蕴含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教育资源，也可以对激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弘扬科学精神、热爱航天事业具有特殊的优势。那么在2013年的6月2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的协助之下呢，首次授予了这个太空授课，全国有6000多万中小学生观看了当时的授课直播，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次天空课堂呢，将会结合载人飞行任务，贯穿中国空间站建设和在轨运营系列化的推出，授课将会由中国航天员担任太空老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取天地协同互动的方式开展。同时呢，也会通过媒体啊、学习强国等等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网广泛征集授课的内容、互动提问和创意建议，择优纳入天宫课堂筹划实施。也欢迎大家呢，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哈，踊跃参与。 哎呀，多好的一个事儿啊！ 是的， 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想学习的东西。教材啥准备好、 哎、你说小的时候咱看一些这个古代的小说啊什么的，或者历史都有什么向天问哈， 哎呦， 天问什么什么的，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向天问了、啊、 哎，真好真好啊啊！当然说到称心如意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哎呀，我要去商场买个衣服什么的，那必须得买称心如意才行啊。 那肯定啊，咱不能就是说，哎呦，买完之后回家又后悔了，然后退又没法退，这多糟心啊！ 啊，是啊，再穿一身毛什么的， 嗯， 本来我这现在今天带个螃蟹的，我很多头饰啊，我这一脱羽绒服全都是毛什么的，人说了你这螃蟹怎么都长毛了呀？ 嗯，那螃蟹长毛了 啊，是， 这是可能新的品种吧？ 啊、我是平行宇宙里边的螃蟹吗？ 哦哦、明白了，新的物种。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个加拿大鹅的事儿哈。这两天再给大家去关注。那今天呢，中消协就回应了加拿大鹅消费维权的事情。中消协表示呢，任何品牌在消费者面前都没有特权，无论您这一件羽绒服是卖10000啊，还是卖1000啊，哈，都是的。也呼吁哈，这个。让大家放心，放心消费，美好生活呢是咱们消费者的必然追求，良好的消费环境呢也需要社会共同去营造。中消协同时也呼吁大家，也要什么呀，理性消费，主动监督，拒绝盲目品牌崇拜和炫耀性攀比式消费。 哎， 面对经营者的傲慢和偏见，要敢于说不。 哎，好。 哎，遇到消费侵权行为，要积极依法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为营造一个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出一份力，做会消费、善维权、有担当的新时代消费者。 哎呀，这说的真好 啊！ 啊， 咱首先啊，咱不能占人便宜，当然了，咱也不能吃亏。 哎，对啊，这事儿如果办称心如意了，各位把衣服这儿解决了，说，哎呦，那是不是你说未来，哎，这个你说买衣服这事儿，还愿意去门店买吧？反正我一些衣服现在有很多还是在网上买的。 去门店买有门店买的好处嘛？ 对 啊，你可以试啊，不合适的当场就可以换啊。 啊，对啊， 在网上买的总会有一个这个物流来回的耽误嘛。 没错，而且不可以试，包括色差等等的，你看图片可能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相应的门店如果说把这个退换的这个解决了，那大家可能也是愿意说，哎呀， 到现场去看一看， 是 吧？是 的， 逛一逛商场挺好 的。 毕竟在现场就不会有什么买家秀、卖家秀这样的尴尬了嘛。 没错、大家的消费更加的称心如意，生活就变得更加的美好了。当然还有一个事儿也涉及到称心如意的，像我平时啊下节目啊吃完了晚饭，有时候我到晚上还饿咋办呢？我点一外卖。 哎，现在年轻人生活叫外卖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 啊。对呀、我选外卖能得选半个小时，刷来刷去的，对比价钱，对比图片什么评价的。哎，结果比如我选完这个外卖，以为很好吃的一顿大餐，结果一打开似乎是一道残羹剩饭。 哎呦， 那我还上哪称心如意去、 那就得投诉，一定要投诉。 你看还有更过分的事儿。 还有更过分， 今天上热搜了，各位都看到了吧？这说的、这事儿 好恶心啊。 我给各位说一说、这是11月29号的某一小区的电梯监控显示，一个外卖员在电梯中解开裤子干啥呢？疑似向顾客的餐盒撒尿，然后还拿着外卖摇匀了。这好像是点的麻辣烫，这人结果呢，保安特负责，通过监控发现异常，马上当晚就告诉住户了，说，但住户都说了， 哎呀，看我， 住户说了，啊，我都刚吃完，我都吃完了，咋办？你说这事儿吧，啊，结果12月1号晚上，昨天晚上，啊，这个外卖员因为寻衅滋事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14天， 必须拘留啊！ 这事 儿办的，而且我觉得应该让这个客人如法炮制。 你这 让他也吃了， 这吃完之后，你说你就是给我买云南白药，已无法弥补我心灵上的创伤啊！这事 就是、 哎，这事儿反正是否向外卖平台进一步追责呢？还要说看相关方面的这个安排， 需要追责， 哎，等等等等，这件事儿 负法律责任的， 你看 太过分了。你看这网友都说以后点外卖我们还怎么点，都有阴影啊。 那、可不是吗、 嗯？ 这还咋点呢？再有一个律师方面也都分析了，说如果这个事儿查实是最终啊认定是属实的，那这个外卖员涉嫌什么？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安全保障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了。 嗯， 这个就是有一句话总讲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强。 是的， 这事儿伤害性也很大啊，各位想想， 哎，真是好可怕呀，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哎，是，所以大家平时在购物当中啊，包括点外卖，哎，这个衣食住行的事儿，如果都能够办得非常的称心如意，那生活多美好啊，是吧？ 是的，其实我们哈，就生活上呢，要求也没有那么的高，只要平平常常。快快乐乐，有点自己的这种小高兴小快乐在其中，健健康康的，哎，我们对于生活对于工作也就满足了。 哎，是这个都是给各位说的，都是热搜的，大家看看都是热搜榜前几位的事儿。当然还有一些消息也给各位说说，今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而从12月10号开始呢，4项公安交管便利的措施会在全国全面推行。这4项便利措施分别是驾驶证电子化，还有二手车异地交易的登记，以及交管12123 APP 的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还有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网上查阅。这都是便民的很好的措施了呀。 是的，除此之外呢，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品牌之一的书香京城全民阅读会主题活动呢，昨天是在王府井书店开启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哈，咱们北京是飘满了书香，像书单的推荐人、图书平台以及出版行业的人士呢，都是出现在了昨天的发布会现场，为大家发布了汇集300本好书的全民阅读会名家书单。北京呢也有80家特色书店地图、全民阅读会书香坐标、80支邂逅北京特色书店的短视频。那截止到今年8月份，北京的实体书店已经达到了2055家，特色书店超过了200家。线上书店方面呢，联合京东图书、当当网、抖音等等多个平台，也开展了20多场系列直播带货和文化讲座活动。哎，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啊，可以越多越好。 哎呀，多么称心如意呀！当我经常与好书相伴、与文化相随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生活称心如意了。 是的，少一点那个什么，哎呀，恶心人的事儿哈。 哎，对呀， 多一点这种书香气。 哎，古语有云啊，书跟称心如意真有关系，各位。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你得看才行啊。 黄金屋也是有的， 哎，啥都有，是大家经常看书。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吧，今天咱们聊一聊称心如意的事儿。 嗯， 我突然想到了，在感情方面啊，朋友之间的 啊友情，嗯， 有个好朋友，有个好知己，是不是就称心如意很多呀？ 哎，是的呀，我平时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也能和朋友念叨念叨。 是 啊， 啊 他有些什么事儿也能和我说道说道。 哎， 我们相互排解一下彼此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一些不开心。嗯， 是啊，歌词有云：“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这朋友多称心如意啊！”各位，咱听听这首华仔的《朋友》吧。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哎呀，看到各位听到这首歌都有很多的感慨啊。 嗯， 好的朋友有时候比亲戚好像关系还近呢，是吧？ 是的。哎，我现在也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家里人哈，一分钟都没有停， 是 在给我们不停的点赞。 哎，我们这屋还有个称呼叫亲爱的，别忘了。 是的， 我们亲爱的家里人们。 哎，亲爱的家里人，我也不希望给大家去形成一种负担哈。您如果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个笑笑听听的点也还可以。但如果您当一个任务的完成的话，给您增加了负担，那就不是康乐和夏萌的本意了。 哎，是，放心，大家都是自愿的。 嗯， 我这脸咋这么大？好，来公布一下这一时段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就我们这 屋一分钟都没停， 梅西啊，就是1908。好，谢谢啊。第二名李欣就是我，第三名愿的儿媳妇，第四名爱吃水煮鱼，第五9489，第六孙东玲，第七飞宇，第八家里人儿。这是第几了？我这读的 第九 啊，第九。第十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十一我叫舒墨，第十二一抹绿色。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两小时由夏萌康乐共同陪着各位聊了称心如意的事儿。 嗯， 祝各位啥事儿都称心如意，您 希望每天都称心如意啊。 咱们下回再见啦，各位。 一句话一辈子。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襟，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